今日是2021年9月15日，是快必被还押的第372日。欢迎你收听最快消息。今天就是快必的屋企人和护士姐姐行妈必去探望快必的。今朝他们9:09到达登记，整个探访流程差不多搞了2小时，11:09才探完。原来又是因为有太平绅士那类的 VIP 巡视荔枝角，所以今天就等耐一点了。快必今天就在2号窗的，非常之生猛精神，一早就企定在窗口迎接他们两位了。昨天就落了些雨，凉了一点点，快必跟他们说了，哎，昨晚都好睡啊，精神啊。护士姐姐都是教徒来的，她说有祈求上主落多些雨。快必笑着说她的神童、神师、神友个个都有帮手去求雨的，或者祈雨可以这样说，可能就不太够，要跳埋只求雨舞这样才搞得掂。咁于是佢自己就举高双手示范，好搞笑咁样拧下拧下咁跳啦。佢嘅私家舱就系对住西斜位嘅，如果唔落雨咧，4:40就真系斜阳里气魄更壮啦，晒鬼屎！佢就会用两条湿毛巾喺铁笼上面遮住啲阳光嘅，顺便消毒啲毛巾啦。太阳一路就转位嘅，佢就一路将两条毛巾转位。佢話而家有3條毛巾，一條咧用嚟沖涼嘅，一條咧就洗面抹身，另一條咧就係抹台抹地嘅，係白色嘅竹君祖安嗰只啦。咁啊，大會有提供毛巾嘅，不過就比屋企人入嗰啲毛巾咧就薄同埋細條啲，但係咧就冇限你攞幾多條嘅喎。咁呢樣嘢又幾大方啊！屋企人話佢嘅神友啊，卜牧師交付咗一本彌足珍貴嘅众主圣诗入俾佢，系由老卜牧师承传，同埋有佢亲笔题字嘅。不过惩教处规定咧，书入面咧就唔可以写字嘅，所以唯有忍痛将嗰页撕走咗佢啦。快必话佢会好好珍惜，亦都会唱多啲圣诗。唉，但系争支吉他啫。屋企人同阿快必讲啦，家津咧就送咗几本书俾佢嘅，迟啲就再入俾佢啦。快必话要多谢佢咁有心啊！一路以嚟，石牆花唔單止為囚友、家人施贈同埋籌謀物資，仲更加送上關懷同埋愛心。其實佢哋根本係做緊教會嘅工作嚇。快必就話作咗一對隊咧，就送俾阿石牆花嘅。民主未到，新鮮死；石牆未到，花兒謝。護士姐姐就話：啊，好句好句啊！仲同佢唱山歌咁樣。用基督教的啟應方式來表達對石牆花的看法。快必的啟就是這樣說的，告訴所有教會知，無論是天主教或者基督教，都要承擔石牆花被迫放棄工作和使命。石牆呢就不應該有一朵花的，而是要遍地開花才夠的。護士姐姐的回應，你們平安入世，勇敢為人，保持善德，勿以恶报恶，鼓舞灰心的人，扶持软弱的人，援助困苦的人，尊敬众人，事主爱人，在圣灵的能力中欢欣喜乐。快必佢又再启啦，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，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。咁屋企人咧就冇佢两位咁熟圣经嘅，可以随口都背两段出嚟。咁唯有擘大双眼，细心聆听啦。咁之后快必又讲啲激心嘢啦。佢话睇到蔡子强话，民主派以前同建制派角力咧，商界可以以中间人嘅姿态成为造王者。咁而家民主派咧全军覆没啦，所以佢又做唔到啦。咁快就话唔知佢系天真娇啊，定系甜筒辉啦。睇翻胡苏贞就知道啦。中共一出，商界就會跪低噶啦。唔通啊，蔡子強啊，連咁簡單嘅觀察都冇？佢嘅分析真係拍得住劉少佳咁廢喎。可能就係因為咁啦，佢先至仲可以留喺中大啦。喂，咁啊坐冤獄咧都仲要有團伙嘅，係咪咁話先嚇？咁啊而家計時器咧就換咗個新嘅，3分鐘同埋1分鐘咧都有提示嘅，好低調咁樣會滴答一聲。咁啊仲有2分幾鐘咧。終於又到呢個簡譜古歌仔嘅時間啦！屋企人話收到2首簡譜，不過有一首咧完全唔曉。快必佢話佢自己都唔係好記得啦。咁啊，另外一首咧就係陳慧琳嘅《我會掛念你》咯。 我會掛念你，當花 千里，就算我世界有纷纷天与地，我眼内仍是你。 咁啊，真系冧爆荔枝角啦！相信望住佢哋讲电话嘅职员都会听出耳由啊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video 入边呢一首唔知系乜嘢嘅歌，假如你识嘅话咧，就留言话翻俾我哋知啦。不过系冇奖问答游戏嚟嘅，唔识睇简谱咧都唔紧要，就请你哋继续写信俾阿快必啦，话俾佢知你哋嘅所见所闻所想，做个笔友嘛。咁你哋嘅来信咧，对佢有好大嘅鼓励嘅。来信请寄到九龙湾宏光道7号兴力工业中心619室。如果想寄俾万必同埋杰斯都得噶。咁啊，快必咧喺船上边啊，呢条系咩船啊？开往拔摩岛的轮船，经已超过一年啦。呢一趟航程漫长而且遥远，加上诉讼之旅咧风高浪急，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大力支持，希望你哋可以 subscribe 佢嘅 patron 啦。並且多啲 share 出去，喂，仲有喺赤柱嘅私塾嚇，都需要你哋支持噶。喂，唔該，今日傾住咁多先，聽日再見。